可是，在新的一年里，我依然知错不改，而且要变本加厉。谁让我是吃喝玩乐大搜索，下班路上最不一样的烟火。 各位好，欢迎收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啊。今天咱们继续产区的茶叶讲解，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史林文化学者、茶文化学者、畅销书作家杨多杰老师。 哎，大家好，我是杨多杰。 嗯 啊，声音有点那个什么哈，因为饿了。到点儿就饿， 到了饭点儿啊。 那可不嘛。 那今天咱们要说说湖南，是不是？ 对， 湖南。 对对对，咱这茶区啊是这样，尽量呢都涉及， 嗯， 反正捡着这个有意思的、有重点的给您讲。您比如说， 嗯、 好像说啊，咱吃喝玩乐大搜索这节目， 嗯， 一次给我四个时段啊， 嗯、 聊这一个茶区， 嗯， 看着多，其实根本就不够。 哦，下次给您八个。 哎，这你说的啊。我们聊了福建，聊了广东、 嗯、 这都是大茶区。 对。 如果单说这里边的名茶， 嗯， 咱都甭多了，哪个省是不是得给自己评个十的名茶呀、 哎、对对，差不多。 啊，那肯定得评，而且都有啊。 嗯。 您都捋一遍，挨盘捋。 哦。 是吧， 我们河北省评得出十大名茶。 你们就十个爱喝的，你们那是。 河南也评不出来吧。 河南也没有，还茶种类少。 好的。 愣评可能也行，那馋点啊。 嗯。 对吧，那咱们就是按这顺序这么捋着给您讲，每个提一句，这十大名茶一个来五分钟，这还五十分钟呢。 对对对对。 这还没轮着其他的呢。 嗯。 所以说也就是蜻蜓点水， 嗯， 先讲一些有意思的。 概况概述性的。 我还是这思路， 嗯， 咱们在吃喝玩乐大搜索这节目里给您介绍点茶文化的知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呢在微信的后台啊留言， 嗯， 交流，包括这微博跟我交流，都是这么说，说因为听咱们的节目对这茶感兴趣了，我觉得这就行了。 哎， 就是引起您的兴趣， 嗯、 我们呢是专、 嗯、 抛砖引玉， 哎， 让您对咱们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感兴趣。 嗯， 我本身做这个。我的想法很简单，咱们这茶文化绝对是有意思的， 嗯， 绝对是有益处的， 嗯， 那我就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咱们北京的朋友， 嗯， 能够去了解它， 哦， 哎，所以咱们是本着这么一个目的， 嗯， 就算是一种介绍、 哦、 或者是一种科普吧， 哎，这多杰是刚从湖南回来， 哎，也是刚趁热火、啊、 看人家那儿的产区，专门细致的调研了一番。所以现在给大家讲呢，记忆是最深刻的啊。 湖南呢多次去了，但这次去呢，看的茶不一样。 嗯， 其实呢，我在夏天呢不怎么出北京。 哦，嫌热外边、 哎。那是 你们茶区都热是不是、 哎？为什么夏天不出北京呢？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有点热哈，说我愿意躲在这空调房子里待会儿哈、 嗯。 这你不能讲它没有这个原因， 对 是吧？但不是主要的 哦， 这个茶区热闹是春秋两季， 嗯， 是春秋两季 哦。 春天肯定是你见不着我，我是最忙的， 嗯。 那春天我要去各种茶区了，是吧？那个看春茶的制作呀， 嗯， 甚至参与到一些春茶的制作当中啊， 嗯、 啊。那么你看我的福建呐、啊，包括浙江啊，包括四川呐、啊哎，等等地方都来回跑， 嗯， 很辛苦。他们制茶也很辛苦。春季一忙过去呢，就是秋季，秋季也是算一个大季节。以前没有秋茶，唐代的时候只有春茶。 嗯， 但是茶叶生产力有点低下。后来呢，随着我们叫培管技术的提高，就这个茶园的管理可以了，这个茶呢健康了，不能光产一季了，产的还能更多了，丰收了，这就开始在开发出这秋季茶，把秋季茶开发出这两季茶。 嗯， 所以秋茶也不错，到秋天的时候还有很多地方去做茶。 嗯， 如果您感兴趣的，您也可以去看看。绿茶产区少了，但乌龙茶呀、红茶呢，制作还是很热闹的。冬天没得看，冬天茶园一培管呢，基本都台艺。 嗯， 这么一台艺一搁呢，或者说有的那么一封管呢，它就不动，这茶园也不采了。您去了没什么可看的，虽然说这茶树四季常青吧。但是它不生产，你有什么可看的呢？夏季也是一样，夏季啊，有一种茶可以看，在台湾， 嗯， 在我国的台湾地区，您去看东方美人茶的制作 哦， 这是夏季， 嗯， 哦，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下属茶。因为东方美人茶，这个讲一句题外话啊，它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需要有小绿叶蝉的啄炎， 嗯， 去叮咬， 得有这个病虫害。 对了， 嗯， 但这个虫子呢，什么时候多呢？ 夏天多。 那当然了，它冬天起不来， 对， 它得夏天才能起得来呢。 嗯， 它最早的时候就是因为夏茶在夏天的时候受到病虫害的这个影响，才做出了东方美人茶。 嗯， 现在这事儿反过来了。 哦， 为了迎接这虫子来，就得等夏天做这茶。 哦， 所以这路茶是夏天做。 嗯， 能做到什么时候为止呢？做过了白露， 嗯， 就算为止了。啊，就是立夏之后吧，其实谷雨之后很多茶区就有了，一直做过白露就差不多。那么还有一种茶要在这个季节，就是盛夏时节去看。刚才孙涛老师讲的不错，我刚从湖南茶区回来，这回去的呢是安化 啊， 去的安化。安化看什么呢？看这个黑茶的制作。 嗯， 必须这个时候看，它只在这个时候做，它关键它只在这个时候做，你想凉快点它不做了， 嗯， 它做不了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为什么做不了了？你别着急，咱慢慢给您聊， 嗯 啊，慢慢咱们说。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节目奖品由中国马镇提供，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400-600-0166，或添加“坝上马镇”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本节目奖品由中国马镇提供，价值430元的五马世界加满运奇峰演艺套票两套。电话400-600-0166，或添加“坝上马镇”官方公众号，来中国马镇过26度的夏天。中国马镇草原旅游度假区。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我先给您说说我去这地儿吧，这地儿叫安化，是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黑茶产区。 嗯， 我们中国黑茶就是这么几大类：四川的边茶， 嗯， 以康砖、金尖、崖系为主要代表品种；云南的普洱。这不用给您多介绍了。 嗯， 广西的六宝， 嗯， 湖北咸宁赵李桥的青砖，再加上湖南安化的三砖三尖一花卷， 嗯， 哎，这就是我们中国黑茶的主要的这么几个大品类。 他们说没说谁最厉害？这里头， 这里边不能讲谁最厉害，应该看的是市场占有量。 哦，谁的占有量最高呢？ 现在当然是普洱。 哦， 现在当然是普洱。 嗯， 所以现在黑茶类统计的时候，有一括弧， 嗯， 经常有括弧，叫不含普洱 啊， 啊，对吧？ 给人弄出去了， 单提出来 啊， 单提出来，因为它的市场占有量比较大， 嗯。 但是你说这茶哪个是好茶，哪个不是好茶？这打我嘴里，我告诉您都是好茶。 哦，明白了， 各具特色， 有点适口为真的意思啊。 那一定是啊，那川鲁粤淮扬你怎么体现比较？这没有比较性，这上面根本就，那么。湖南是一个重要的产黑茶的产区，那集中在哪儿产？就集中在安化地区产。安化在哪儿？安化是个县，归属在益阳市。益阳是地级市，离着这个长沙多远呢？离着长沙车程说是坐的是汽车，4个小时。 嗯，远的不近的。 那是因为没有路 啊、哦、 啊，因为没有路啊、高铁不通。高速没有， 4个小时，那要是这样走的话，也就是不到200公里吧。 其实距离不远， 对吧？ 但是高速能走到的距离不多。 嗯， 其他到下边基本都是 国道、省道， 就是国道到不了，最多到省道和县道。 哦 啊，所以这个地儿还相对来讲的交通呢，不是那么的发达。 嗯， 但它不是这么发达的交通，可给它帮了大忙。 那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它这地儿呢，就是因为交通不发达，所以比较少的受到战争的破坏。 哦哦， 你别看打完了长沙会战， 嗯， 这日本人都没到过安化。 哦， 到不了。 嗯， 到不了安化啊，所以这个地方曾经还有过重要的战役啊，但是最终安化是没有沦陷过的。 嗯， 安化是没有沦陷过的。我说为什么这得益于此呢？当时在长沙重要的农学机构、茶学机构最后都迁到安化来了。 哦，安全。 就他这个地儿的茶学基础好， 嗯， 他这个茶学基础得打30年代就算起。 哎呀呵， 哎，而且这不是种茶制茶历史，是茶科的研究历史。 嗯， 所以他这个沾了这光，你这还是这事儿，任何一件事儿您得辩证的看待问题， 哎，有利有弊啊， 对不对？ 嗯， 一定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依，它一定是相关性的。 嗯， 所以他这占点这便宜。那么他这个产区就是安化这个地区好，好在哪里呢？就今天说产黑茶最重要，安化黑茶吗？ 嗯， 这是最重要的。但是呢，在这儿我得给您埋个伏笔，加个扣子，安化不光产黑茶。 嗯， 安化的品种是三个品种。 嗯， 就这一个县是三个品种，叫红绿黑。 哦， 有绿茶，有红茶，还有黑茶 啊。 哎，这是非常重要。 上次他们来节目里介绍安化黑茶时候，没有提过他们另外那两个小兄弟。 哎，他是现在主要推广黑茶。 嗯， 但其实从历史传统来看，它红绿黑三足鼎立。 哦， 它是三足鼎立的态势。 哦，势力并不弱在当地。 当然不弱了，一会儿我给你慢慢介绍，都有名优茶的出现。 哦， 不是说一般能做，是都做出名优茶品种了。 哦呦， 这个不得了。刚才我给您讲了这地缘这个地理位置，您听明白了。 嗯， 那么下面我给您讲讲安化为什么的茶比较好。今天我们讲湖南啊，湖南其实有不少的茶叶品种。我跟你说最简单有一个品种，这个在长沙做，叫猴王茉莉花茶。 哦，好像听过。 那是行销在整个的华北和东北地区 啊， 很多。 这名儿听着就像往北方叫的， 哎， 是不是？ 当年大量咱北方人，尤其东北地区、华北地区的人喝的那茉莉花茶，就是长沙茶厂产的。 嗯， 就猴王茉莉花。 嗯， 哎，这很多老人都有这记忆。那再你比如说湖南当地呢，茶叶种类就多了。你现在比较熟的或者比较火的，宝靖地区有那个黄金茶。 嗯， 啊，也是一个品种，做的也不错。那各地都产绿茶，那就不能再说了。那今天我说呢，还是打我开头就说这话，我说时间有限，我集中力量办大事儿。 嗯， 咱们就说一个，咱们就说这个啊， 安化 的这地区，嗯，啊，给您正好介绍这黑茶嘛。为什么这个地儿好，或者成为了一个很耀眼的这么一个茶区，又能做红的，又能做绿的，还能做黑的，而且做出来的品质还都不错。到今天为止啊，我说这得应这么一句话，叫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嗯， 你这个地儿想发展茶产业，你是不是得先有茶呀？ 啊，哦， 啊，这是第一点重要内容 啊。对 啊，你听着跟废话， 多废话。对呀，没茶发展什么茶叶行业？ 哎，但是你要想发展的好， 嗯， 你要想发展的好，你光有茶是不够的， 嗯， 你得有好的茶树品种， 嗯， 这是关键问题，是吧？您说我这会做螃蟹，你得有好螃蟹，你会做螃蟹， 啊，对，嗯，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 嗯， 我给你举例啊， 嗯， 杭州为什么茶文化好啊？ 哦， 因为那地儿有原生种的龙井， 对，再加上不是技艺高超吗？ 哎，对，那不技艺高超，那是配合着那龙井 品种，能做那扁片的那个， 对。那主要是配合着龙井的品种来的， 哦， 这品种是原生啊，杭州原生。 嗯， 福鼎白茶为什么好啊？ 哦， 因为福鼎当地有福鼎大白、福鼎大豪这两个国家级优良品种。 嗯， 华茶一号、华茶二号。 嗯， 啊，咱们上一个州讲的是广东。 嗯， 讲广东丹桐，广东丹桐为什么好啊？ 嗯， 因为就在它凤凰山上就出了凤凰水仙的品种华茶十七号， 嗯， 也是国家级优良品种。 嗯。 就是这地儿不得了，它能够出国家级两种， 嗯， 这两种的认定可是很繁复的事情。 一共有多少个两种？咱们 啊，现在陆续认定二十多种了吧？ 哦， 还认定还在之中，有点像您看袁隆平院士在不停的筛选新的水稻品种， 嗯， 道理是一样的。 哦，那一共二十来个也不多，咱们这么多茶叶品种， 不啊，有省级两，完了这是国家级，还有省级，各省还有， 啊， 还有省级两种， 嗯， 啊，还有各个品种两种都有。所以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得有好的品种，这是关键。 嗯， 那茶树哪儿都能种，但是品种各不相同。 嗯， 你别看就安化这个小地方，安化地方不算大，它是个县呀，县能有多大的范围呢？ 嗯， 不算大，但是安化这个地方出茶，而且茶树品种上就不太一样。 嗯， 这是关键的。它出这茶的品种叫云台山大叶种。 嗯， 这个是赫赫有名的，应该讲云台山大叶种现在给它了一个名号，我认为这不是溢美之词，应该说是实至名归的，它叫湖南茶叶之母。 哦， 这湖南种出去的这些茶叶基本都是打云台山大叶种这品种里边再选出去的。 哦， 哎，这个很重要啊。你比如说湖南的品种，像这个湘安，湘是湖南嘛，安是安化嘛，叫湘安系列。这品种你听这名字就是都打安化出去的。 哦， 湘安一号、二号、五号、十号都是打这品种而出去的啊。那你比如说还有什么？有个品种叫香波绿，啊，也是这么出去的。 嗯， 啊，听着名字都有点那个什么， 有点你洗发水的感觉。 哎，对对对，还有像安明藻， 嗯， 也是。安是安化的安，明是明茶的明，早是早晚的早，它是个早生品种， 嗯， 也是打这儿出，就跟那乌牛早似的，乌牛早是做龙井出来的嘛，嗯，都是打这个上出来的，就叫云台山大叶种，因为这有一座山叫云台山。如果按小茶区划分来换的话，当时安化里边有一个茶区叫云台山茶区， 嗯， 这个茶区上呢，专门就出这个品种，听这名字你就知道它是个大叶种。您别以为大叶种只有云南有，或您要云南看那茶树叶子倍儿大个儿，我看那很多朋友都挺兴奋拍照片啊留念什么的。其实大叶种的品种很多地儿都有，你比如说云南大叶种、广东大叶种、海南大叶种，不都有大叶种吗？好，这云台山也存在大叶种。这大叶种有多大呢？大伙儿瞧我这手啊，您瞧不见啊，我这手有多大，这叶子有多大，就不算小了 啊，哦！这 叶子这 有十六七厘米的样子， 一打多吧。 嗯， 这叶子长长能长一打多，是个大叶种的品种。这个品种非常之优异，适质性也好。我们讲适质性，就是它的适合做什么茶， 嗯， 它能做红的，能做绿的，还能做黑的。 哦， 为什么安化产这好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云台山大叶种的存在。 嗯，原料好， 原料好。 嗯， 没有这品种，你是做不出来的啊！这个很早就发现了这个品种的重要性，从里边在不断的选育，因为云台山大叶种是一个群体种，群体种是什么呢？是有性繁殖。有性繁殖什么特点呢？就是谁跟谁长得不完全一样。 嗯， 是谁跟谁长得不完全一样， 既有继承又有变异， 那一定是这样的。 嗯， 所以农学工作者一重要的内容呢，就是在这边不断的选育新的品种。我这样大伙儿能理解啊。 嗯， 就我还是举这例子，这就跟咱们袁隆平院士那道理是一样的啊。因为袁隆平院士不就湖南人吗？想起来就说，他这水稻不就是这意思吗？就是不停的在这个品种里边找抗旱的， 嗯， 抗碱的， 嗯， 这个品种。但是他那个呢，是自然杂交的，是吧？从里边再去选育，它是这么一个道理。当时呢，我这回去呢，看到这个去拜访一位老先生，这老先生姓龚。龚自珍的那龚， 嗯 啊，他们当地念半天，我老念错，他们念龚， 嗯， 其实念龚， 对 啊， 姓龚嘛， 龚 是另外一个， 是龚是那个， 对 啊，有姓龚， 龚翰林的龚， 对，这俩字我以为人姓龚，那不是， 嗯， 姓龚啊，叫龚寿松，哎，老先生过八十了吧，八十多了，耳朵不太好，身体很好， 嗯， 好到什么程度呢？上山跟不上的。 你跟不上， 啊，跟一般年轻人跟不上的 哦， 那真是跋山涉水如履平地。他在带着一个比他大两岁的老人家，好，这俩老头在前面这通跑啊，这山山水水，他们一走走四五十年，你根本跟不上 啊。 那他这是极熟悉， 地形也熟， 对， 是吧？ 这个龚老先生呢，他是这个云台山大叶种扦插繁育的第一人 哦。 本身这位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不是农学家，是个农民， 哦， 但是呢他的承接的任务是什么呢？就是在安化当地帮助湖南农业大学的教授们观察和扦插繁育云台山大叶品种。 那怎么找到他呢？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杨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湖南茶区。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要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云台山大叶种的情况。 嗯， 啊，那么什么叫扦插繁育第一人呢？好的品种再拿下来往下扦插，再不停的选育，一代一代的育种。这个工作是非常的辛苦，而且非常的枯燥，而且这工作就没有能够短期内成功的。 真是 啊，一竿子就照十年二十年这么干。 嗯， 那你肯定是这个，它生长有周期啊，你着急没用啊。 对， 它长不出来啊。 嗯， 所以我老说，今天咱们也在强调，这叫匠人精神。 哎，对， 哎，这就叫匠人精神。匠人精神是一种执着，是一种专注。 对，它是持续啊。 对，他有心无旁骛、 哎、 这个说实话搁在今天年轻人是不能想象的，今天这一定要快出成绩、 嗯、对 啊，你说十年二十年以后这事儿才有可能， 是不是？ 那绝对等不了了那肯定等不了了、 嗯、 对吧？那么他这种工作一做就是几十年，一做就是几十年，所以非常的不得了啊。这老先生现在也很高寿，家里人呢到孙辈，他孙辈都是90后了啊，都还在做茶，也还在当地做茶，这也算是世家吧，也算是世家了。那么讲到的这个品种就叫云台山大叶，没有这个品种就没有咱们后续说的这些内容。那么多地儿怎么就这个地儿发展出了这些东西了呢？有道理，对吧？那说这个当地什么品种呢？黑茶品种为主体，黑茶品种是耀眼的一颗明星，刚才我讲了叫三砖三间一花卷、 嗯、 哎，这个是最重要的啊，七种、 嗯、 七种。先说三间，三间呢分别是天间、贡间和生间。生间跟包子没有关系啊，我怕咱这是广播节目，你又不给我配字幕 你主要是怕我捣乱是吧？ 哎，我先说出来，万一呢，对不对、哦、万一呢，万一你说错了呢、哦、对不对？哎，这个三间咱把这些人说好了啊、 嗯， 哎，这叫这个贡间、天间和生间，这是三间、 嗯、 生就是生熟的生，就是这字儿， 还是那个生 啊、哎？你我不用你告诉我， 字是一样的。 间是哪个间呢？是尖状物体恐惧症的间 啊、哦！你解释的真清楚， 哎， 明白 是这个间 啊？ 什么意思啊？嫩采， 嗯， 就采的比较嫩，出了芽了， 嗯、 这不叫尖了吗？ 哦， 哎，毛尖也是这尖 啊？你加个儿化的生尖、 哎、 是不是？ 不这么叫啊，人叫生尖。这是一种，这三个是一个品类，是什么装的？是篓装的， 嗯， 装的竹篓子里。 哦哦哦，采的时候装竹篓里 啊、 不都是装竹篓？ 不是，是初制完了以后精制的时候装竹篓里。 哦， 这个茶得先初制再精制啊。 嗯， 我先给您说的是成品茶，茶叶形态是篓装的、 嗯， 一篓子一篓子的，论篓来买。 哦， 这没有论斤买的，说来一斤那不行，这篓子没拆给他。 一篓大概多重啊？ 规格不一样。最大的一篓是25公斤。 最小的呢？ 现在有，现在都创新了。 小背篓。 一公斤的也有，一公斤就两斤茶、 啊。那说明过去这不是对一般老百姓的，只是对经销商的，是不是？ 对，是对经销商的。 嗯。 那就，但也有百姓就买。 嗯。 因为它的西北用量大，这都是行销的。 哦。 这行销茶。好，这是三尖。再说三砖。 嗯。 那听着就明白了，这是压成了茶砖的形式啊、 嗯！ 你看我们云南普洱不是，云南普洱是压茶饼，当然今天它也压砖了， 嗯， 其实什么都压砖了，是吧？六宝也压砖了，白茶也压砖了、 嗯、 啊！以前没有，以前一说茶饼，基本说的就是普洱茶， 嗯， 一说茶砖，这讲的就是湖南湖北这地儿出茶，就是茶砖，砖型的， 嗯。 那么这个茶砖呢，叫三砖。三砖分别是什么呢？叫浮砖、黑砖和花砖。 哦， 浮砖、黑砖和花砖。 嗯， 最后再给您讲，还有一个花卷 儿。嗯， 花卷呢跟馒头呢？ 对，它这是两种面食 啊 啊，是吧？花卷里边还撒点盐。 哎，对对对， 吃着有味儿。 嗯 啊， 所以我在食堂呢有花卷，从来不买。 对。 跟那没关系啊，字儿就是这俩字。 对， 走大音叫花卷。 嗯。嗯， 叫花卷茶， 嗯， 长什么样呢？我一说，如果您是喜欢茶，经常去茶博会关注相关信息的，您不陌生，是个柱子型的， 嗯， 柱子型的，就是我们在俗称的叫千两茶， 嗯， 千两茶是花卷的一种，花卷不止千两，千两、五百两、三百两、一百两，就叫白两，还有十两，啊，都叫花卷茶。叫花卷茶，是一种柱子的形状啊，是一种柱子的形状，这个您先说好了。 那么这个说的就叫三砖三间一花卷，这七种七的类吧，都是黑茶。 嗯， 都是黑茶。那这黑茶往哪儿销啊？您得知道，这黑茶当地人以前是不怎么喝的。 嗯， 不是安化的问题，哪儿的当地人他做这茶他也不喝这茶。 嗯， 不喝。你比如说四川，您问四川人，哎，四川朋友喝什么茶呀？喝茉莉花。 嗯， 到成都都是喝茉莉花，三花嘛，不喝这个呢，不喝这个，喝绿茶，啊，都喝绿茶。说你这不是产黑茶吗？那这个茶是边销的，他不喝，他不喝。 嗯， 谁喝呢？像湖南安化地区的茶，行销西北五省。 对， 啊，内蒙古也有，甘肃、青海也有，我们的新疆也有，啊，都是喝这个安化的黑茶。 嗯， 安化的黑茶。那由此呢，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当地不喝，那儿的人喝呢？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那由此呢，引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当地不喝，那儿的人喝呢？这我又讲回到这话题了。我说，茶文化是饮食文化的一部分。嗯，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上这个吃喝玩乐大搜索这节目讲茶，我觉得贴切 哦。 吃喝不分家， 嗯。 不能分开谈，酒也配着菜， 哎， 它是佐餐， 嗯， 没有人把菜都扒拉开当喝酒，那是酒腻子，一般人不这么喝 啊，对对对， 是吧？ 嗯， 那您说喝茶也是一样，它跟什么有关系？有人说跟身体、跟心情，我跟您说，就跟您当天吃那东西有关系， 嗯， 最有关系， 嗯， 你要吃油腻了，你准想喝黑茶， 哎， 你那一定的，说我今儿这一天没吃饭， 解油腻， 对，你比如说现在我都饿了。你给我来杯茶， 嗯， 我喝不下去， 对，更饿 了，身体不舒服，我还醉茶了呢， 嗯， 道理就是一样的，我就说叫饮食，它是配套而来的， 嗯， 在当地的那个环境、那个条件、那个饮食结构之下，它根本它就不适宜喝黑茶， 嗯， 他当地人喝什么茶呢？一会儿我给您讲，单有一种茶太有意思了， 嗯。 叫擂茶 哦， 单有喝擂茶、 嗯， 这东西行销西北五省，那是因为西北五省呢蔬菜水果少， 哎，牛羊居多， 牛羊肉居多、 嗯。 今儿咱们讲呢，它就是蛋白摄入量过大， 对，缺少维生素和膳食纤维，是吧？ 蛋白的摄入量一大呢，这里边有肉，还不光是肉， 嗯， 它还有脂肪，因为它奶制品也多， 哎， 它就老吃那奶被子呀，喝那个奶鲜的、 嗯， 你甭管它怎么着，它都是这问题， 嗯， 那就是这个营养太丰富了啊，也上火、 嗯， 怎么办呢？它就得喝这茶， 嗯， 而且呢，一般的茶就不能够解决它这问题了 啊、 哦，它就必须得喝黑茶， 嗯， 必须得喝黑茶，而且必须得熬煮着喝，所以当地才有了煮奶茶、熬奶茶这个问题啊。那有人说，那为什么不能喝别的茶，一定要喝黑茶呢？为什么一定要熬黑茶呢？这又跟当地的地缘政治有关系啊，地缘环境有关系啊，应该讲环境。当地是高原地区，这水压根都做不开。 哦， 什么茶也不好喝， 就得使劲滚煮啊， 就是这问题， 泡是泡不开了， 泡是泡不开了。 嗯， 你想你在青藏高原上，你泡茶， 对，得用高压锅。 是啊，你在青海、 嗯， 你喝那茶就不在味儿上， 嗯， 那带不了味儿上，那水就不开。那他不是说水质好不好，那水你看着开了， 嗯， 那么那90度那才， 嗯， 那肯定不行，那你就是 跟那个千滚鱼碗滚豆腐似的，就跟这熬这奶茶， 嗯， 你就得使劲这么萃取它，它出来那个味道才醇厚。 嗯， 反过来讲，我们看有一些店呢，老在那个现在也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蒙古族风味的，还有这个西北风味的，他也提供这奶茶给你喝，不在味儿上。 嗯， 咱那个水太开了。那苦，您知道吗？真的，真苦。 到90度就得让它停。 90度不开呀、啊，你想它怎么能停啊？它得熬呢，它还。那玩意儿熬要苦，你知道，不如人家那么纯和，像丝滑那种感觉，它没有。所以说我跟您讲这个的，很多听众朋友这听到这儿都乐了。它其实就是告诉您，它这个是结合着来的。它与当地的饮食文化结构结合，它与当地的气候结合，与当地很多事情进行结合。 嗯， 那么这里边我就要说到了黑茶的一个重要特性，那就是说解油腻。解油腻效果确实好。 嗯， 那什么效果呢？你我就是特别明显，大伙儿对我也熟悉啊，我在节目原来也说过，我这个自打要控制自己的这个体型之后呢， 哦，开始喝黑茶， 我就改吃两顿饭了。 你也跟我说过这一早一晚， 哎，一早一晚，哎，照着咱们农民朋友那个作息吃饭啊， 人家是过午不食， 不，农民朋友晚上也吃，吃的早，睡得早，我这到山区都特打调，因为山区晚上9点钟准熄灯，没灯啊，它边上什么都没有，真的，你开着灯也没见，外边都黑着呢，你开不开灯有什么意思啊？也就那么回事。 你怎么你还得跟邻居呼应是吗？晚上 不一样。那你觉得你在城市里，你9点钟是应该坐着的状态？ 对呀、啊。 但是你在山里，你就觉得9点钟，你就觉得你应该是躺着。 真的， 万籁俱静了， 动物都起来了，是不是？ 万籁俱静，它不一样。那么我是早上吃一顿，晚上吃一顿，您别学我啊，我是这作息。但是我到安化以后啊。都改了3顿饭了。 哦， 中午不吃真饿呀。 哦，消食消的， 就是饥饿感确实比较明显。 所以体重确实减了吗？ 那不太清楚，不上秤，我忌讳这个。 也可能是吃的更多了， 对 是 我忌讳秤啊，我一般不上秤。但是确实，你看当地吃什么呢？咱不是说人家特色饮食，无论我们到那地方也没有多好的条件啊，给人吃什么我们吃什么。就那腊肉。就那腊肉啊，没有炒腊肉，不炒， 蒸一下。 这腊肉得，我一点不夸张啊，得切这么2拇指厚 啊、哦， 这俩指的多厚？你想想吧，这腊肉多厚 啊、哦？ 就这么大块啊，见方块 啊、 哦，也跟这手指头这么长，跟手指头这么宽，就是这么厚，你看这肉一论块吃啊，就蒸一下。就蒸一下， 听着就会腻死呀！ 哎，但是蒸透了还行。什么叫蒸透了呢？就这肉不是白的吗？ 蒸化了， 得蒸成透明的，起码得蒸成透明状的吧？你只要蒸透了，不是那么腻口， 那就不腻了。 哎呦，我跟你说，去3天你就找这肉， 真的呀！ 你不吃真不行，我跟你说，这是腻呀、啊，这是。你觉得腻、啊？正解这个，正解这茶劲儿。 哦，这您这是餐配茶。是 真的特别管用，它饥饿感特别良好。 嗯， 哎，这个就是黑茶的一个效果。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儿子，下雨了，开车注意安全啊！ 老公，下雨路滑，你慢点啊！ 爸爸，开车注意，不要溅到别的小朋友。 人保直销车险温馨提示：雨天请谨慎驾驶，避免低洼路段。遇到积水路段，先判断水深，切勿强行涉水通过。一旦爱车在水中熄火，切记不要发动汽车，以免造成发动机严重损失。如需帮助，请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2018年交通银行沃德杯广场舞大赛盛大启动，冠军奖金100万元，更有大量惊喜奖项等你来赢。 即刻下载交通银行 APP 报名参加，详询各网点，投资需谨慎。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而且你比如说，你觉得我吃了肉啊，吃了没有东西以后会很难受，你喝了黑茶以后确实有效果。 嗯， 就是没有那种，因为我们只有吃完肉觉得这人不舒服啊， 啊、 哦，是吧？尤其是 肉食机制啊，我们的话说， 对了对了， 就是、得吃山楂。 对了对了，那要是有黑茶就不吃山楂了， 哦、 山楂那有黑茶劲儿大 啊、哦， 确实劲道比较大。 嗯， 所以通过它这个行销，这个省市的行销，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茶的作用。 嗯。 那说这些这茶有多少年的历史呢？不敢讲很明确，但是我可以给您说一个数，起码在明万历23年之后、 哦、 安化黑茶就已经作为官定的边校茶了、 哦、 那就是明晚期、 嗯、 到今儿个呢400年总是有了、 嗯、 啊，400年总是有了，是不是历史性的名茶呢？当然算是了、 嗯、 那有人说了，杨老师你说这不对了，那这茶我一直都不知道， 对， 是吧？ 怎么回事？ 对，很多朋友都现在都不那么了解，说一听节目才了解这个茶哈。我、 嗯、 包括有写文章的时候，很多人说听您看您写这文章我才了解的。最重要的原因，为它反过来讲，现在就比较好嘛，现在就在慢慢的大家关注这个茶。 嗯、 我说就是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的经济发展了， 嗯、 我们的饮食结构越来的越油腻了。 啊、哦。最后一句听着不像好话， 对不对啊？ 啊， 越来越油腻了。 现在大家也往清淡的吃了，开始啊， 少少、 嗯。 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我觉得讲的很好，说你要不吃辣，影响你社交，我觉得有道理，我认为有道理，你觉得有没有道理？ 行吧。 哎，我跟你说啊，是我回忆我的生活， 嗯。 我印象中的北京吃辣椒这事儿确实不是太靠前。 嗯， 90年代末吧，啊，我当时吃的第一家呢， 香辣蟹是不是？ 不是， 红焖羊肉 都不是， 那是什么？ 金山城 哦， 金山城的重庆辣子鸡，这是我对辣椒的一个集中的印象。哪见过这么上辣椒的邪乎、 哦？嗯， 是吧？ 嗯， 在肉里找辣椒和在辣椒里找肉是两种感觉。 嗯、哎。 那么那会儿就这辣，这都没吃过这么辣的东西。 嗯， 哎，那是在以前来讲，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你随时都 全民是辣， 哎，没有一个东西不搁辣的，没有一个东西不搁辣的， 真是 少吧？ 嗯， 确实少。 反正是一个大饭馆的风潮吧。反正你要说一般的饭馆，咱不规定特别的菜系的话，你就说进去一个感觉川鲁粤淮扬都能给你招呼的那种家常菜馆。它辣的还是居多， 那肯定 对吧？ 咱就这么说，咱在北京，这是北京啊。 嗯， 我没做这统计，但是我肯定能做这表保票。 嗯， 北京这涮羊肉馆子一定没有这个 火锅多。 哎，对了 啊，那 对了， 是的， 这已经是涮羊肉的大本营了啊。 嗯， 也才这么点儿。那您到各地去看呢？你比如说今年我在整个的江南地区讲课， 你们涮羊肉也搁辣椒油，你别忘了，是不是？ 跟那不一样，那点缀。你看我今年在整个的这个江南地区讲课，浙江和安徽嘛，两个省，浙江啊，江苏、安徽。那苏州这么典雅的城市， 嗯， 都满大街都是 麻辣小龙虾，是不是？ 火锅子 啊、 哦，火锅子，我说你们这玩意儿能行好有市场吗？ 嗯。 好着呢， 有 好着呢、 嗯， 那这个时代就不一样了、 嗯， 那口味变重了，这是一点。第二点就是这烤串， 嗯， 是吧？ 嗯，对对对。 这个烧烤吧，咱不应该叫烤串，叫烧烤。 嗯， 我以前对烧烤的印象还是集中在韩国烧烤 啊、 韩国烧烤， 烤五花肉， 几千里那个感觉上，那个、 啊、 在那个意思上、 啊， 那是烧烤。那这些年不一样，这些年烧烤有很多特色的， 嗯， 啊、韩式的、日式的，反、 嗯、 正日式烧烤也是一类啊。 嗯、 再有就是咱街边吃这个串儿、哦、啊，咱说撸串儿， 嗯， 这也是一大类。这撸串里边还分这个北京这么一派的，西安那么一派的， 啊、对，东北、 东北那么一派的、 嗯， 东北是以这个盘锦呐、啊 嗯， 啊，这一系列的这个烧烤， 嗯， 再当然还有这西北一派的， 对， 是吧？西北还应该分派。分派不同的派别吃这烤串也不一样、 嗯， 这东西在以前都少， 嗯， 但确实我认为就这十年吧、 啊，因为我从小吃烤羊肉串， 那就是烤羊肉串， 对呀、啊， 那就是烤羊肉串， 那也不常吃 啊。对对，那倒是。 那我小时候还吃电烤羊肉串呢 啊。对， 那也是偶尔点缀一下。 对对对， 那玩意儿不当正常的吃。现在一约饭基本就这俩。 哎， 你见谁约你吃炒菜啊？ 嗯，哦，对， 没有， 嗯、 真的没有啊？谁？ 没有，没有 啊？是少吧？ 少少少少少。 现在约你吃饭，我这么一说，大伙儿有共鸣。除了吃火锅子， 嗯、 就是撸串， 就随意这两个比较，是吧？ 丰俭由人， 嗯， 又随意，而且吃起来呢容易火热。 对，而且呀、啊、事儿少， 嗯， 对吧？你弄一火锅。大家想吃什么点什么，往里边弄你也方便。你要点菜，你要点十个人的菜可费了劲了。你要十个人吃火锅坐那儿随便弄，是不是、 嗯、道理就在这儿呢、 嗯、 就是说你整个的就餐的气氛好啊、 嗯、 热闹啊、 哎、 对吧？ 对， 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饮食结构， 嗯， 这就是黑茶横空出世的年代。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多杰老师，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湖南茶区。接下来呢，是小段的广告，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跟大家聊。 抓着天使的翅膀，飞越所有战乱的地方，我们相识相知相惜，享受这一场有你认真的陪伴，笑容更灿烂。你想打造一个小城堡，些快乐的希望，相信从这里开始，携手走向四面八方，有你在我的身旁，这世界不会孤单。我可以疯狂大胆的飞行，寻找生命的奇迹，我可以用心拥抱让你的呼吸，做邻居我可以。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嘿嘿嘿，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太热了，快来26度的中国马镇住星级酒店，看大型演艺，玩马主题乐园，吃烤全羊，坝上草原，中国马镇凉快。 全新奥迪 Q5L 搭载智能 Quattro 四轮驱动系统，以清新夺目的设计美学，超大宽适空间，令你纵情山水间尽展自由。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世界珠宝潮流尽在蒋宅口中国黄金旗舰店。 双商场818生日庆，8月10至19日盛大开启，夏秋潮品每满199减100起，逢5、6日每满1118元再送100，更有50余时尚品牌全新入驻，100余精选品牌新装亮相，同贺双商场24岁生日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儿。

这就是黑茶横空出世的年代。 哦， 对不对啊？ 你预感它要火了。 它已经火了。 啊， 打普洱火那年我就知道这东西要火了。以前你能喝普洱？ 囤了三吨在库房。 那我不告诉你啊。那你想以前普洱能火吗？火不了，那饮食结构不一样。 对， 现在这饮食结构，所以说大伙儿为什么对黑茶关注？你比如安化黑茶现在也很火络，是吧？为什么呢？我觉得最关键的是饮食结构的改变。 嗯， 这是一种趋势。 嗯， 那么绿茶为什么虽然说现在占有的市场率还是很高，但是年轻人喝的少了？ 嗯， 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过于清淡。 嗯。 一般人不爱喝，口很清，它压得住火锅的那味儿吗？它压不下去。你吃完烤羊肉串，你来杯绿茶，不再套上， 对， 是不是？你是吃个淮扬菜，你来杯绿茶，你觉得还满带套上？ 对对对， 是互相衬托一下，不一样。 嗯， 所以我说这个整个黑茶的这个火热， 哦， 原来是边销，配合着是他的饮食习惯， 嗯， 现在转为内销。仍然是配合着当代都市人的饮食习惯， 哦， 没有区别。 黑茶的时代来了， 应该黑茶的时代一直就在 啊。 那以前是边销的人物大，现在只是把边销量返回一部分给内销， 哦， 当然工艺上有提高就是了， 嗯， 那是因为今天的饮食结构在转变， 嗯， 但这是好事是坏事，对于中国的饮食文化是好坏，这个不能做评论， 嗯， 它只是社会的一种态势。那但是到今天为止，我们说中国人得富贵病的很多， 嗯， 三高人群很多，啊，是吧？ 嗯， 那这个情况之下，喝黑茶确实有好处。那说是不是在主指标上看得出来呢？那人 又问到了多杰老师的痛点上， 不是痛点，我认为不是痛点。 嗯， 首先来讲呢，有一些例证可以证明了，就是当然它主要是以小白鼠做实验， 啊，有好处， 有奖。比较明显，你首先来讲降血糖的效果就比较明显， 嗯， 你那整个的餐巾血糖值马上就能下来， 嗯， 你自己那感觉就起来了， 马上就晕了，就低血糖了， 嗯，确实有，确实有感觉， 嗯， 要我这么能喝茶的人，我都 低血糖了啊， 低血糖倒不至于，但是饥饿感 饿了，一想黑茶更饿了，是不是现在？ 你想你的饥饿感的来源不就是血糖降低了吗？这是最关键的问题。那么我们说。关键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的体感会很舒适。 嗯， 体感会 不撑的话， 不撑的话，口腔很清爽。 嗯， 肠胃很清爽，能够排宿便。 嗯， 这个效果都是有的。 哎， 促进胃肠蠕动， 嗯， 这个效果都是有的，这是肯定的。 嗯， 所以我觉得肯定它是有一定的效果的，这个是毋庸置疑。 嗯， 为什么到今天火落到这个阶段？这是我讲它。刚才说的这个功效吧，算是这个功效的这茶区。那到这茶区说，我们光看茶吗？不是。这茶区现在有点有意思的东西。 嗯， 第一个是有博物馆。 哦， 建了个 黑茶博物馆。 中国黑茶博物馆。中国黑茶博物馆在当年的茶叶贸易的一个很集中的地方，叫黄沙坪。 嗯， 在这黄沙坪这个区域建起了中国黑茶博物馆。嗯，中字头的。但是当然是侧重为安化黑茶为主体的吧，是这样的一个博物馆。说除去这个还有什么可看的吗？要看的很多，比如说茶马古道的遗迹。 哦， 刚才我讲了，这个茶是行销西北五省的，甚至于说通过西北五省还要再做外销。主要就是沙皇俄国到后来的俄罗斯都是喝这个茶的。那这里边就形成了重要的商业气氛和贸易气氛。 嗯， 所以说在安化现在这方面的遗存，我很有幸的看到啊，说很欣喜的看到还很多。 嗯， 还很多。你比如说一个是茶站，很多客栈的站， 嗯， 老茶站还是很多。那就代 表茶站是干嘛使的？ 就是黑茶的制作是这样，先做出来的叫，就是安化黑茶的制作先做出来叫黑毛茶。黑毛茶收上来以后再做拼配啊，挑拣啊，加工啊，再压制成各种其他的茶种类，是这样的。所以这茶站就是以集中黑毛茶再做精致加工的。 哦哦哦， 啊，这样的地方啊。那么这个茶站哪儿最多呢？江南镇最多，它有个镇子叫江南镇，这个镇子最多。 嗯， 因为它挨着这个河，挨着河。 嗯， 这每个茶站那后门出来都是一个自己的小的港口， 哦， 就是码头吧， 水运主要是过去 水运，所以当地是两个帮。 嗯， 您一提到这个茶马古道，您老以为这是马帮。 嗯， 马帮是一个帮派， 叫驼帮， 嗯， 有用马的，有骡子的，啊，就是这些牲畜吧， 嗯， 叫驼帮。还有一个帮呢，叫排帮， 哦， 就是江上放牌子的， 哦， 走水运的， 小小竹排江中游， 哎，走水运的，这是一个帮。嗯、所以当时这些茶行，你基本开后门，这都有一个，小的码头，啊，小码头， 嗯， 啊，这码头那天我去的时候，当地的我们一朋友给比喻的很好，说杨老师，您知道这码头是什么吗？啊，我说。不知道 下水道吗？是不是每家的？ 啊，不是，是每家的停车位。 哦哦哦， 比喻的不错啊！ 啊 哎，我那男同志带着我们一块去的、啊，他开车。哎，我先你这比喻，我说到位 啊， 是吧？他说您看现在也是一样，您现在大型的公司，您不得把您那车库买几个车位，您留着自己停啊？ 对呀、 啊，道理是一样的。哎，我说你这比喻对了，啊、每家都有自己的码头，上下货都在您自己这地儿上下。 啊， 也。别怕人家有偷手有破坏，您自己管理自己，您有您自己的船。 那、啊、他们现在还用吗？这个 不行，现在不行了， 不用了 啊！现在不用了，现在一个是水位不行了、 哦、 啊，一个是整个茶行也没有了、 哦、 都是遗迹啊，都是遗存了、 哦。 这茶行分为这么几个类别，茶行的建筑构局就这茶站、茶行、老茶行、老茶站分为了三种，叫田字形、 嗯、 日字形和品字形， 嗯。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你想想， 哦，结构布局嘛，就是这地方。 不对，不一样。当然有大的了。 嗯， 你要是口字形，或者是，这个日字形呢？口字形就是一大院。 嗯， 就一个四圈院呗。 嗯， 日字形呢是俩院。 嗯，品字形就仨院呗。 仨院，田字形呢？ 啊，天津四个院嘛， 对了 啊， 大茶行都是圈套圈，院套院， 嗯， 规模是非常大的。现在还有一些留下来了， 嗯， 还留下来。你整个建筑格局看的都很清晰， 嗯， 而且你比如说那茶行都是两层，都是两层楼， 嗯， 为什么呢？上面的主要是加工， 哦， 它还搁槽，它主要得在上面加工， 嗯， 但是那上面的楼梯上面呢，到这个，比如说现在这儿是。这个是墙壁了， 嗯， 我边上是墙壁了，这不是到楼板这儿了吗？楼板这都有大窟窿， 嗯， 都有大窟窿。 为什么？ 倒茶的， 哦哦哦， 下茶口， 哦 啊，往下的时候就用这个， 哦， 哎，就跟咱今天说电梯似的， 嗯， 有点这意思。 哦， 当时都是有，所以那建筑格局一看就都知道是茶行，看的是很明白的，包括还有这个账房啊、金库啊都有，就这一点就看出当时整个这茶叶贸易也非常兴盛， 嗯， 这一个叫茶行。啊，茶厂、茶站，再有一个呢，叫茶亭。 嗯， 这个太迷人了。 亭子的亭， 亭子的亭，叫茶亭、 哦。 这茶亭是个重要的文化遗址，又是咱们今天安化茶文化一个有意思的组成部分。 嗯， 茶亭在哪儿呢？茶亭不是在什么镇子上、啊、码头边，不是，茶亭是在安化山山水水间的深山老林里。 哦。那不就跟咱们那凉亭是一个山里头建那亭子是一个意思吗？ 比那高级 哦， 比那高级。它叫亭子，其实是个屋子 哦， 其实是个屋子。这建在哪儿呢？建在这个道路上，就压着这道路建。你这个道必须穿过我这个亭子，这么过去 哦。 哎，是这么过来的。那个男同志又做了一个比喻， 收费站是吧？ 啊，对对对对对，你跟那男同志能聊到一块儿啊。它相当于收费站，但是我说你这回比喻的不恰当了 啊！ 它不收费 啊， 它不收费。这茶亭是怎么个意思呢？因为我们说安化，它不是有马帮吗？ 嗯， 驼帮吗？要走这个山路，翻山越岭去收茶叶、运茶叶，完了把它运出安化，它纯山路。 嗯， 它那就是纯山嘛，咱也知道，要是好走，它不就修了动车、修了高速了吗？ 嗯， 就是山路不好走。那么在这个路途之中，它就需要有打尖歇脚的地方 啊。 茶亭是做这个用的 啊啊，明白了。 茶亭是做这个用的，但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嗯， 首先来讲，茶亭需要配备守亭人， 守啊，得有一看的， 你看还是收费站。 这人不收钱啊？ 啊， 这人是首先来讲是职业脱产的 哦， 由当地的、这个、 政府出钱 啊，村由村里 啊， 一般没有钱啊，给很少，在民国时期都是很少的钱，会给一点薄田， 嗯， 给你一点田地啊，这个村里自己来决定啊，划一些田地给你， 嗯、 多给你一点 啊、 嗯，给你一些补贴。你的任务呢，除去耕作以外，你就住这儿，边上有房是你住的地儿。 哦， 你全家都可以住在这儿， 啊、 哦，都可以住。这一般都是生活条件不是太好的人， 嗯、 哦，可以来应征这个守亭人， 啊、 哦，守亭人，我们给你钱，给你一些田地作为代偿、哦。您的任务很简单，就是脱产，专职守这茶亭。 这有什么可守的呢？ 哎，你问的很好啊， 嗯、 哦，有什么可守的呢？活可多了去了 啊，真的吗？ 嗯，首先第一点来说，这挑水就是罪过。 哦，这往山里挑，往、哦、那亭子里挑。 这个地儿但凡它周边方圆它要有水源就不需要你设亭。 哦， 你想这意思吧， 跟个驿站似的，这意思。 对，它一定是这个地儿既不好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也没有水源、哦、人家有商业或者说有水源，哪怕是有个河流溪流呢，人家自己喝一口人也能走。 嗯， 人要是有个小镇店小铺呢，买点也能吃也能走。 嗯， 它就是这种山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它才需要你有这亭子。 哦， 这地儿周边可是没有水源， 这个补给 你得自己来。我那会儿我最开始不理解，我采访到的守亭人有80多的70多的，他都说他岁数大了以后就做不了了，我就没理解他这做不了怎么做不了。 嗯， 他给我讲完我就理解，就是挑水就挑不了了 啊，真是。 你挑这么10多里山路，照2里山路你挑水试试，这哪那么容易？ 挑不动，我试过一回，别10多里，走2里你都没经过专业的这么长时间的挑，你一般人都弄不了 啊。还是山路 啊，真是 啊，还是山路。 嗯， 所以他这个是个重体力劳动、 嗯、 先挑水，第二个制茶，没有钱让你买茶，茶都得自己做。 哦， 边上山上就有茶， 嗯， 摘下来自己做成土茶， 嗯， 也没有说多精致的茶，但是这茶水你可得自己做。 嗯， 您自己做完了以后，每天早上起来第一手活是先泡茶。 嗯， 找大坛子人泡，先照两坛子这么给泡。 嗯， 因为来这儿没有零打碎敲一个半个的， 嗯， 来了就是一队，一来就是一队人，他这个量还是很大的，就是免费提供茶水，你那就那么容易呢？ 对，量得够。 他不容易啊，这点事儿、嗯，你那边水给人挑够了，你那边是茶得给他做出来，这是个大事儿 啊、 嗯嗯、这个很繁琐的劳动 啊、 嗯，很繁琐劳动，而且你看我们去的，比如我去那个茶叫东兴，叫东兴茶亭，也在一个山里， 嗯， 没什么路。整个那个亭子上去，就是那个他那个不是亭子，是一个屋子了， 嗯， 是里边是有碑的， 嗯， 那讲的都很清楚，就是这儿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提一般情况下不提供住宿，嗯、 哦， 不收留流民，嗯、 哦、啊， 都是有，因为还不能生火， 嗯、哦， 生火你怕着了， 嗯， 着了怎么办？你这等于是消防问题，也你负责，嗯、哦，这一个茶厅都100多年，我去那都是嘉庆年间的了，你算算， 哎呦， 那也照着150-160年来了， 嗯 嗯，边上有房子是自己住。必须要求这个人品行端正 啊、哦、 就要小费的不许 哦， 吃拿卡要说人您的这个论的什么呀，给我们尝尝吧，不许，不允许、 哦、 如果发现，一经发现，村里就要把这个人赶出去。 哦，真的呀？ 啊，对，再换下一个人来。 那人家比如说就非要给点的也不能要 啊、不要不要 啊、哦、 所以说当地如果有世代能守茶亭的人都比较受尊重，说有一代人两代人甚至现在有三代人都是在守茶亭的、 哦、 这个是受人尊重的，就是一个侧面证明了你们家的德行好。 哦，这个像那个沈从文先生写那个边城里边， 沈先生就是湘西人呢。 对呀、啊、就是他不是写的是那个爷爷撑船的嘛，他们家就等于世代是干这个活的嘛。 对， 对， 对， 对 吧， 道理是一 样。那里头不就写的说是有人看着是下雨了，他们撑船很辛苦，给点钱还非得给人送回去。我觉得这很像啊。 对，就是 一个 道理。不需要、 哦、 这个是不需要的，你已经有村里给你的补贴了、 那个也是这么回事。 对、 嗯、 你有薄田了，对不对？你给你田地了、 嗯、 他虽然说你这人经济条件不好、嗯、但是这个是在当地流传了很久的。 哦， 如到今天都有，到今天还有， 就这个茶亭现在还在使用， 使用的不多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道路变化了。 对， 因为什么废弃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不需要了， 嗯， 而是不能守，不是不能守了， 嗯， 是这个地方，他现在比如说人家修了 哪怕村级道路呢， 对， 人大边上都雇我去 了，有汽车了， 哎， 也不用骡子了， 哎，不用那么走了，他这个地儿就不需要了。但有山里的一些茶亭，还有靠山上面的，还有的地方有。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然后我们到一个地方，他就比如说一个老人家给我们讲，他说他那老头儿就70了，他说他妈就在这守茶亭，他也是守茶亭的，他就跟我们说现在这不行，都不给泡茶了。 给点白开水， 他看不上，他说人家不给泡茶了啊，就他说这不行， 这就不叫茶亭了，是不是？ 就议论啊，就是也会非议人家，就是你就一定是要有这个德行的啊，这个在当地来讲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种茶文化。那你说这是不是茶文化？我说这个是茶文化，啊，那么这杯茶水对于这个行路之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到当地你就发现了很多人，因为我是自己爬了一回，我就发现这问题了。我开始想的跟这事儿不一样。第一个，我就跟孙老师想的差不多，这有什么可干的？干什么的就要待着。 嗯， 到当地你发现这周边没有水源的时候，你就明白这意思了， 哦， 对吧？再有一点，我就想，我说那我要是商旅的话，我应该自己带水呀，这多好，是不是？ 嗯。 后来我发现也不对，远路无轻带。 对， 远路你有点那负重的机会，你还带货呢。 嗯， 你还带货呢？你带多少水算多呀？ 哦， 带10斤8斤的，你驮这些飞机呢？ 我觉得他们可能也经过测算了，就是你带的那些水，一般走到这儿应该也快差不多。 你就点带最常备的， 这就跟他们有那种徒步穿越的那些人，就 不能带太多。 对你，因为你那个人的负重是一定的， 就是， 对吧？你不能太厉害了，带太多，你超出一般人的极限不可能。他们也是，比如在地图上，他比如要穿越一个大峡谷，那峡谷在也跟这个茶亭的意思是一样的。 补给站， 比如补给站的那个地儿，比如我看那个电影吧，那叫什么电影忘了，走到一个地儿，这个地儿能收包裹。 嗯， 就是他那屋子也是有这么一个类似像茶亭这么一个人，能收包裹，你的包裹都能寄到这儿。就比如说我在这个地儿，我比如说我需要一个新帐篷，或者我需要到这儿再往那边走，天气就冷了，我需要在这儿比如换一双鞋，换一点那个厚的衣服等等，他可以给你寄到这儿。还有那种这是有人看守的，你可以取包裹的。还有就是他隔一阵儿就会有一个巨大的那么一个大水桶，就是大家到这儿的时候你可以来补水，因为其实没水其实是最可怕的，对吧？你要是没吃的，你稍微扛一扛其实能过，没水这人可扛不了。所以我觉得和这个意思是一样，这就等于是咱们朴素的过去的补给站， 嗯，就是补给站，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公益性质的补给站， 嗯， 啊，这个存留了很多年，在当地呢现在还留有的清代的茶亭遗址呢，还有一些啊，十几座肯定还是有的，就是没塌的啊，十几座还是有的，啊，再加上还有很多的这个，就是风雨廊桥，啊，这个咱们在很多宣传片里都见过。这风雨廊桥其实也就是一种茶亭，在风雨廊桥的尽头都是一间茶亭，一般情况下都是一间茶亭。 哦， 你比如最著名的永西桥啊，很多那个宣传片都在那儿拍的，永西桥的顶上那就最靠里就是一间茶亭。也是这个道理，它都是一种。 它有没有大概的距离呀？就是比如说多少公里之内要设一个茶亭？ 也没有， 没有， 也没有， 就不跟咱们那加油站似的， 啊， 多少公里之内必须得有一个加油站。 啊，不是，哎，它都是公益来集资兴建的。那房呢？说实话，真挺好的。 嗯， 在当地来讲呢，当地的民众啊睡的一般都是木头房， 嗯， 是木架构结构的房。但是这房就是茶亭这房，一般都是砖房。 哦， 都是砖的，砖瓦的。就是确实是质量也比较高，就是质量比较高， 哦， 这个也是我觉得非常

当时的这个茶叶是由谁管理呢？重要的啊，茶叶公司主要的领导人就是杨开志老先生。 哦， 这杨开志老先生呢是谁呢？提起他的这个姊妹你就很熟悉了， 杨开慧。 哎，对了， 嗯， 这是杨开慧的哥哥。 嗯， 哎，那么由他来亲自主导当时这个湖南的茶叶工作。 嗯， 啊，这个把安化茶厂建起来啊，把安化茶厂建起来，安化茶厂建起来，请您注意，主要是做红茶。 嗯，哦，不是做黑茶。 哦，所以安化茶厂是谁建的呢？是苏联专家建的。 嗯， 是整个苏联专家原建的，他主要做红茶，因为当时主要出口嘛。 嗯， 做这个红茶，以红碎茶居多，红碎茶居多。到后来呢，就也做了这个功夫， 嗯， 就是功夫红茶，这个也做了，就是带条索的啊，嗯、这个行销的就很远了。那么比如说到俄罗斯啊，就不提了啊，前苏联、俄罗斯。那么包括到欧美地区，嗯，都是安化的这个红茶，所以安化红茶在当时来讲是整个安化，也是整个湖南省内的一件重要的名片。 嗯， 绿茶主要内销，黑茶主要边销，红茶主要外销。 哦， 真正出口壮会是这红茶。 嗯， 哎，这是重中之重。当时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外汇。 嗯， 外汇储备量是重要的。那什么能换外汇？茶叶是重要的一项，而且主要是红茶。你给他那绿茶，他不喝，他不爱这个。 对， 所以说这红茶一直到什么时候呢？ 嗯， 一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那么随着整个国际贸易形势的变化，安化红茶逐渐这才丧失了优势。 嗯， 我说的是商业优势，不是说这茶本身质量不好、 嗯、 有的时候反而可能是质量太好了， 嗯， 不适合再做出口了，那么这慢慢的应该讲才衰落下去、 哦、 包家冲这个老茶厂才慢慢的不再做红茶，做的少了。 嗯， 今年我去的这一年呢很有意义啊，2018年包家冲又重新的恢复了，第一次恢复了红碎的制作、 嗯、哦，说明又有国外订单了，是不是？ 也没有，他在先去恢复这传统品种啊。我今年也有喝到，也有喝到。但是他现在做的功夫红茶已经做很多了， 嗯， 都很好。这是我们讲安化红，还有安化绿茶。安化有两种绿茶，最重要， 嗯， 一个是五十年代就出现的，当时提出来说安化这么重要的茶区没有绿茶， 嗯， 我们中国呢，那是一个消费绿茶为主体的。这样的一个国家，绿茶到现在还占 60% 呢，这当年来讲就更高了、 嗯、 现在是在这么多茶这么增长的情况下，绿茶还占 60%， 当时就得是绝对优势了。 嗯， 说那安化能不能够也研制出来一款 绿的哦， 名优绿茶。安化茶厂接这个任务开始做， 嗯， 应该是2018年这个茶做出来了。这个茶您记住了，名字好听，叫安化松针。 哦， 松针， 嗯， 就是跟松树那汁儿似的， 嗯， 可见呢，这个茶是细长的条索，外带尖毫， 嗯， 是细嫩彩绿茶的一个品种， 嗯， 安化松针茶，这个茶的品种一般现在理想的就是用我刚才讲那个云台山大叶种的群体种去做， 嗯， 滋味非常的好，好是什么个好法呢？我喝的感觉给您体现一下啊。这个绿茶一般情况下呢，香甜不可兼顾。 嗯， 香甜不可兼顾，香的一般不是那么的甜润，甜润度高的香气不行。 嗯， 安化松针是少有的香甜度兼顾的很好的一款绿茶，耐冲泡也非常好。我觉得这可能还是跟当地的茶树品种有一定的关系。 嗯， 啊，跟当地的茶树品种有一定的关系。那么当地采的这云台山大叶种。品种好，还有一点是地缘也好，这是我到当地才知道的。当地有一种东西叫冰气盐， 嗯， 冰就是冰棍的冰， 嗯， 气呢，十字边，石头的石，十字边，这边一个债务的债的右半边， 哦， 冰气盐， 嗯， 这是一种特殊的地理现象，像什么呢？我不懂地理，我就把我直观怎么看到的，我怎么跟您说， 嗯。 就是石头里头裹石头 哦， 是地壳运动的产物，它是石头里头裹着若干个细小的碎的小石头， 嗯， 就跟咱们和拿那个水泥和上的时候，它不是，它是自然形成，一个山体上全是这样。 嗯。 那么现在地质专家研究以后发现呢，这个安化县的冰碛盐的整个的这个，咱们现在不应该叫储备量了，就是整个冰碛盐的这个量占世界的 85%。 哎呦。 主要就是这儿有。还有那 15%, 我打听了一下，我说哪还有那 15%、啊，那 15% 主要分布在南非。 哦， 南非还有这种地理现象，一般的地儿很少见。这冰碛盐上或者说以这种相关的这个小环境长出来的茶叶呢，确实富含一些矿物质，含量确实还可以。你比如说硒，咱们今儿都说硒好吧， 嗯 嗯，安化茶的硒含量也高啊，也确实是高于一般的茶很多。嗯，所以他我说他这茶好喝或者耐喝可能也有这原因。 嗯，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就叫这安化的这个松针， 嗯， 是名优的绿茶，50年代就评出来的名优绿茶。80年代末90年代初，安化说那我们还没有条索型的绿茶呢。 嗯，哪个都想占安化。哎呀， 这要去研制。 嗯 啊，最终研制成功，那就是后期这种以嫩彩， 嗯， 做卷曲状的， 嗯， 红青绿茶， 嗯， 叫做安化银毫， 嗯， 也是名优绿茶， 嗯， 也是名优绿茶品种。所以我跟您这么一介绍，您就发现安化其实是两个名优绿茶品种， 嗯， 一个叫安化松针，一个叫安化银毫。那还有好的红茶，就是我们的安化红， 嗯， 现在安化红呢又叫安化金针了。或者也叫安化红针，也有这么叫的，因为它做细嫩彩嘛。当然再加上黑茶的这个三砖三尖一花卷，那构成了整个湖南茶区的一颗非常耀眼的这个明星。 嗯， 哎，非常耀眼的明星。那茶区很多，湖南是全境基本上都产茶。 嗯， 但是安化到今天有突出的地方。 嗯， 有突出的地方。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老公，你又在玩手机，也不陪我说说话。 老婆，别生气，我们家的车险不是快到期了吗？我在手机上买车险呢。 手机上也能买车险？ 是啊，惊不惊喜，意不意外？工商银行手机银行交强险、商业车险啥啥都有，手机在手，一键都能够。 还有这种操作？快快让我拍个照，我要在朋友圈炫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呀。 更多产品登录工商银行手机银行。 天天在一起，千万别客气。吃喝玩乐大搜索，开动了。 那么您到了安化以后呢，我给您的建议呢，喝喝茶，逛逛景儿，或者说有机会啊，到那边出差的话，再有就是中国黑茶博物馆仔细的看看。 嗯， 前三层，一二三层，与茶叶相关。 嗯， 四层呢？与名人相关。 哦，安化出哪些名人 啊？有两位太有名气了，一位呢就叫陶树。 哦， 陶树是道光朝的两江总督。 嗯， 啊，陶树，是整个晚清的这些中兴名臣的老师。 嗯， 曾胡佐李。 嗯， 这基本上都尊陶树为师。 哦， 陶树就是安化小原镇人。 嗯， 啊，他现在的尚书地，他就归回故乡以后的尚书地，陶家的这个祖坟啊都在萧岩镇， 嗯， 还都在。所以这个四层上面有他的很多的遗迹啊，就是很多遗迹。陶树还不算什么，陶树对安化黑茶是有贡献的，写过不少的诗词，而且他把这个安化的这个，我们刚才讲不三砖三尖吗？ 嗯， 这三尖为什么叫贡尖？为什么叫天尖呢？就因为这两个品种是桃树给推广出去 哦， 推广到 皇上那儿去了， 进贡 哦。 他是两江总督啊， 嗯， 那级别够啊， 嗯， 是重臣，所以他为自己家乡茶叶代言，这个推广力度大， 嗯 啊，所以天尖是最好的等级，据说当年是御贡宫廷的， 嗯， 贡尖。按当地人的说法，等级比天尖低，但也非常高，是在当时的京官们最爱喝的。 嗯， 啊，是京官们最爱喝的。所以你看，那桃树当地出名人还是重要哈。 嗯， 哎，得给代言代言。 对， 你在这个湖南离着北京这么远的地方，要没有这样强有力的人给你发声， 嗯， 你是很难脱颖而出的。 嗯， 那江苏州也好，杭州也好，扬州也好，哪个地方不是因为出了文化名人 呀？嗯， 那都是因为出了文化名人多，谁不愿意说自己哪儿好啊？谁不说俺家乡美啊？歌咏自己这个地方，那才有了。啊，扬州，你说扬州好，好在哪儿？扬州有八怪呀， 嗯， 那是文化制高点呀，没有人家这儿，咱们今天讲跟写手似的啊，跟大 V 似的，这么说， 对， 你就好了，你好不了， 嗯， 那好吃的多了，咱有什么说什么，那富裕地儿多了，所以说安化茶跟桃树有很大的关系。桃树之后，桃树还有一位挚友， 嗯， 也是儿女的亲家，这位在晚清就更重要了，叫左宗棠。 哦。 左宗棠受桃树所托， 嗯， 教导桃树家的孩子，在安化住多长时间呢？住了八年整。 哦，有， 在安化住过八年，就在小岩镇， 嗯， 陶家，所以左宗棠不可能不了解安化黑茶， 嗯。 可是你别忘了，这左宗棠的晚清重臣，他最重要的或者是最大的一功绩是什么呢？就是平西北啊， 嗯， 做甘陕总督，平西北，定茶政， 嗯。 所以他在当时甘陕总督任上，整打他手背上啊。 嗯， 安化茶主行 产地， 主要行销西北五省啊。你说这领导这事儿可不外行，你别看人这么大省级干部， 这叫从那个田间到餐桌，是吧？ 这事儿打领导手背上， 真是 领导在安化蹲八年的，你想想，这他能陌生吗？他陌生不了，所以他对安化的茶非常熟悉。 嗯， 他也对整个的这个应该讲茶产业。那不可能不熟悉，你在那儿待八年，嗯，你也熟悉了， 对对对对， 等您到这个叫主管这工作时候，你自然就会定出比较合理的， 嗯， 有利于这个产业发展的政策， 哎， 这是很合理的吧， 嗯，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左宗棠在后来平定西北，后来任甘陕总督的任上，确实对于安化黑茶的进一步推广， 嗯， 或者在行五这个西北五省的这种地位的巩固啊， 嗯， 也起到了相关的作用，他肯定也是有功之臣吧。 嗯， 咱们应该这么讲。所以这个安化黑茶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历史呢，在清朝的时候呢，应该说也伴随着啊，也伴随着这两位晚清的重臣， 嗯， 而进一步的有所推广， 嗯， 啊，包括到后来，所以这地儿他也是高手如林啊，到后来又民国时期又出了一位叫彭先泽的人物， 嗯， 这在博物馆里你都能看得到。彭先泽是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农学系毕业的， 嗯， 安化人， 啊， 安化人， 农业科学家， 哎，农业那当然农业科学家， 啊， 留日的农业科学家， 啊， 哎，那么他到后期回到安化发展茶叶，给茶叶整个产生了新的指导意义，那么这个也有他的功绩，所以您说这个。整个这个安化黑茶的好茶好是一方面， 嗯， 人杰地灵也占着这么一方面， 嗯， 这个没有也不行。现在您到那个四层那个展馆上看，基本上一半都是这个桃树家的这个文化展，还有一半，这个我原来还专门给同学们都说过， 嗯， 叫茶叶杯。 什么叫茶叶杯？ 别的地儿都没有。这叶不是叶子的叶， 嗯， 产业的叶， 嗯， 安化有很多的茶叶杯， 嗯， 就是为这个产业做指导意义的杯， 哦， 打清最早那块是雍正年的，嗯，雍正年的，雍正的、乾隆的、嘉庆的、道光的、光绪的都有， 嗯 嗯，叫茶叶杯。 这杯上写的什么？一般的， 嗯，那杯上内容太有意思了，就是告诉你不应该做什么。 就是指茶工艺当中吗？还是 对，比如说不应该以外地料一次冲好， 嗯， 比如说不应该掺灰使水， 哦， 比如说不应该掉包， 哦， 比如说不应该换秤， 行业规范， 行业规范 啊， 这个在很多地儿很少见，证明什么？证明大家对这个事儿重视，在这个产业在这个地方上很受重视，要刻成碑的 哦。 那么这里边还有意思的碑是什么碑呢？这碑就批评的 哦。 比如说孙涛， 哦， 偷奸耍花， 哦， 哎，你这个事儿得刻下来， 哦， 把名儿得点， 行业黑名单， 得点出来，单位您得单刻一块碑，就专竖的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上，这真叫遗臭万年，现在都请到博物馆里边来了，都有人名啊，你想想， 这些家的后人没有意见吗？ 说我们这祖宗干的这么点事儿，我们下几辈早改了。 好家伙，那两筷子都是他展出两块，都是光绪年的 啊、 哦，都是你想一百多年了， 人家人都得搬走，被迫搬走，我估计。 所以我说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今天我们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事儿你犯错以后的。成本要有这个诚信的成本， 哎，失信名单嘛，咱们现在说， 对，它就相当于一个失信名单。嗯、但是现在呢，有的什么电子公示什么的不够含， 还不够，那可成碑， 可成碑、 哦， 那可不嘛，那一百多年、二百多年以后找着还能看见。说当年有一个叫孙涛的偷奸耍滑， 哎呀， 这个在当地来讲也是一个特楼，在很多地儿没见过、 哦。 证明什么？证明不遗余力的在保证整个茶叶的品质。 哎，还真是， 哎，这个是在当地安化一个重要的，我说是一个亮点。 嗯， 啊，那个碑上一般，碑有碑头嘛， 嗯， 有的是写禁碑， 嗯， 禁碑就是禁止， 哦， 哎，禁止的意思， 嗯， 还有写的就很感人，有的碑头就直接写四个字叫永禁假茶， 哦， 叫永禁假茶碑， 嗯、哦， 也有这种碑， 嗯、 哦，那就这种碑在当地的出现，你不能不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第一。茶产业是够大的， 嗯， 不够大不至于费这么大劲， 对对对， 这都是政府颁的啊， 嗯， 这没有私人颁碑的、 嗯， 最次最次的也得是县的， 嗯， 也得是知县这一级，它是长沙府安化县，它归长沙府管， 嗯、 有的是府台给颁这个碑、 嗯哦， 啊，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产业的规模大了以后怕乱， 嗯， 那跟今天都是一个道理，你大变乱嘛，那好，要有这种重视。质量的这种碑的出现 哦， 这在当地，你想它不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您走过这么多个产区，是不是只有安化？ 没有，确实安化多 啊、哦 嗯，集中出现还是有原因的。 你看人家这个地儿真是讲品行的， 没讲品行的 是吧、 哎？ 咱从刚才杜岳老师说到那个茶站，到人家这个碑，我觉得都能客观上看出人家那边人民不光重视。这个产品的质量对于人的这个品行也是有很高的要求的，我觉得这个地儿肯定是能好的、啊 嗯、你这得值得宣扬，我觉得这个咱们得向古人学习，说实话、 嗯、 今儿个能不能都做到这一点呢、 嗯、 我看还是要以那个碑为戒， 对， 到今天你看起来有没有指导意义啊？要我说仍然有指导意义、 哎、 那讲的都太细了，还得讲男女工不能做的一块工作 哦， 啊，男工不能欺负女工 哦， 有重活得怎么干，我讲的真细致啊，这碑还是。 哎呦， 哎，那么就是它要形成一个良好的产业气氛和产业规范， 哦、 这个到今天我说它都有指导意义。 哦，好的啊，今天咱们关于这个湖南产区跟大家先讲到这儿了啊。这里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我是孙涛，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吃喝玩乐大搜索，让城市多一种味道。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十五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人生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你想有什么味道？全凭经验，当然还有无限的创新。火候的拿捏也十分重要，有大火爆炒的激情四射，也有小火慢炖的优雅惬意。吃喝玩乐大搜索，百味人生尽在掌握。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